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连兰青一贯清冷的眼底闪过一抹和缓。 臣本就没打算将他的尸骨迁往王城，不过是激将之法，让寒夜自投罗网。 你是为了郑和德王的三月之期？ 是。 大境内乱不休，帝家崛起威胁皇权，这次两国联手攻下大境本是十拿九稳之事。德王莫云想拿下大境后扩充领地，方才甘心将手中的西军投入战场，哪想帝子元竟舍了帝家仇恨，奔赴西北和韩业联手抗敌，生生止住了韩家大厦将倾的灭国之势。如今战局僵持，北秦国内耗损巨大，朝野中渐有停战之声。德王觊觎兵权，上书先于老将军领兵无方，欲撤回西军。若此时撤军，北秦必败无疑，一年之战将毫无意义。莫天无奈之下，只得同意三月内战局若无进展便停战议和，除了会将西军统辖权归还外，还会将德王的领地扩充三成。但如此一来，莫天的皇权肯定会被削弱，北秦内乱必生。连兰青和莫天一起长大，感情深厚。当年连父战死沙场，连兰青潜伏大境一去十年，连家无人支撑门庭，只剩一母一女，亏得莫天扶持才未败落。连兰青对莫天忠心耿耿，为了守住兵权想出此法并不为奇。 没有你，君县城百年难破，如你肯坦诚这十年的身份和经历，以你对北秦的功劳，朕封你为侯也不为过。就算德王想夺先于焕的军权，朕也能让你顶替，朝堂上无人会反对。 先于焕是先皇留下的老将，莫天虽倚重，但显然更信任连兰青。 陛下，您答应过臣不再提这件事。 阿青，君县城一战，大境死了几万百姓，你可是不忍了。 君县城一直是大境防御北秦的壁垒，城中百姓向来悍勇。一年前开战时，施元朗虽然送走了大部分老弱妇孺，但城里的年轻人却没有一人离开。这些百姓扛着大刀跟着施家军守城，北秦大军攻入时虽下令不杀平民，却不得不将护城的青壮年坑杀，否则北秦绝无掌控军县城的可能。这数万大境百姓曾是秦景过往十年守护的子民，也是曾经将他奉若战神忠心爱戴的子民。连兰青瞳孔猛地一缩，身体有瞬间的僵硬，他望向军县城外朝北而去的方向，眉间带出凌厉的刚硬，冷声回道： 十年前施元朗攻入景阳城，父亲拼死一战，让副将护卫连氏族人逃命，最后连家五十余口全都惨遭施家军残杀，最幼者才三岁。当年他们没有半点人心，今日臣又何须顾惜。 陛下放心，臣是北秦人，绝不会对大境任何一人心慈手软，误了大事。 算了，不必多言，朕信得过你，走吧，先回城主府。 他说完起身率先朝楼下走去，连兰青一声不响地跟在他身后。两人刚下楼梯，一楼内堂里走出一名女子。这女子着一身素衣，模样柔婉，观其步履姿态却似有一份韧劲儿在骨子里。这名女子便是君子楼如今的掌柜君玄。君子楼传家已有百年，在西北产业雄厚，历任掌柜宽厚仁德，凡遇灾害便会开仓赈粮救济百姓，战事告急之时亦会送粮入军营与百姓共同进退。 君家虽富，仁义之名却广传西北，乃西北第一好善之将。一年前连兰清攻城时，言他九牧君子楼大名，令军队不能损君子楼一人一瓦。两军交战，北秦铁骑攻破城池，难免误伤百姓。军玄得知此令后，大开君子楼楼门，凡入君子楼避难的百姓，他皆护入羽翼之下。此一战后，军县城内保住性命的老弱妇孺，多为当日军玄所庇护。只可惜，军玄纵使救了不少百姓，军家的名声却不如当初。误他，只因军玄三年前说的一门亲事。他是军县城曾如日中天的副将秦景未过门的妻子。军家家大业大，上任家主军贺发妻早逝，未曾续弦，膝下只得发妻留下的一女军玄。军贺对其悉心栽培，待百年后将家业交付他掌管。军玄虽是女子，因年少执家，养成了坚韧有主见的性子。君老爷为其遍寻家婿，皆不入他眼，只得将婚事搁置。君家和施家乃君县城两大家族，因君家乐善好施，两府自来关系亲近。三年前，施老将军做主，为爱将求娶君家小姐。君老爷这些年也算看着秦景长大，见他才智非凡，又忠心为国，便应下了这桩亲事。两年前，两人本该成亲，奈何成亲前三月，君老爷猝然病逝，君玄守孝，将婚事压后三年。三年之期未到，秦景却一夕叛国，让君县城为北秦所夺。秦景虽死，百姓亦感念君家庇佑之恩，活下来的人一开始却无法谅解君家。毕竟数万百姓，五万大境军士，施老将军满门，皆因此人血染君县城，谁能在一时间内释怀？又因连兰清对君子楼的格外开恩，使君子楼成了君县城唯一的清净地。活下来的大境百姓为了躲避嚣张跋扈的北秦人欺辱，只得来这里。当初破城时众人愤愤难平，一股余怒发在君家身上，来君子楼时难带善色。如今百姓心绪平复，念着君家百年来的恩情和君玄对百姓坚持不懈的善意，总算无人再提此事，待君家也渐渐回到当初。百姓如今也想明白了，说到底，君家也是受了秦景连累。君玄至今未嫁，一介孤女掌管家业，还要承受满城骂名，也是悲凉。君玄从后堂走出，和座上客人打过招呼，看见连兰清陪着一人走下楼梯，朝他微一颔首后，径直走向柜台，未有太多寒暄。若非连兰清对君子楼的看重能让城中的北秦人和士兵忌惮一二，以君玄素来的性格，不让厨子拿大刀把他砍出门才怪。连兰清在瞧见君玄冷漠的面容时步履一顿，他朝君玄看了一眼，默不作声随在莫天身后出了君子楼。上了马车，莫天朝连兰清笑道： 阿清，听说施元朗为你说的媳妇儿就是这位君家小姐，难怪你对君子楼多有照拂。你要真喜欢她，把她带回北秦做个侧夫人也不是不可以，芷染向来大度，不会介意的。 连兰清幼时便和吴王长女芷染郡主定亲，待这场战事完结，便是二人成婚之期。连兰清垂下眼摇头： 陛下多虑了，这桩亲事完全是师君两家一厢情愿，当时臣在山南城来不及拒绝，臣一向不愿欠人恩情，君玄是因我受累，臣才下令护君子楼一二。 听见此话，莫天笑笑，如有所思地看他一眼，并未再多说。马车驶离君子楼，在钱柜专心制制茶帐的君玄突然抬头望向街道尽头快要消失的马车，他翻动账本的手猛地握紧，娴静的面容冷寂下来。 二楼，厢房门被推开，两人从里面走出，行出了君子楼。为首的一人一脸市侩，跟随的侍从木讷卑微，再普通不过。这些日子从南边进入军县城的人都会有暗卫跟着细查，但这两人面目太过普通，实在和大靖太子搭不上半点关系。君子楼门口的暗卫望了他们一眼，未瞧出不妥，不再跟踪两人，转身回了城主府复命。人群中，韩烨回转头看了消失的北秦暗卫一眼，佝偻的身躯挺直，嘴角卑微的笑意连起，和侍卫消失在街道尽头。离双鹿节只剩两日，按北秦庆祝三夜的传统，这日夜里就有不少北秦人在城内狂欢。大靖百姓虽不喜，但如今形势比人强，大靖人不能出城，为了生存，他们只能从北秦商贩手中购买粮食，没有银子只能活活饿死。而这种举城同庆的日子，正是赚北秦人银子的好机会。月上枝头之时，军县城的大街小巷里已是一派热闹景象。莫天瞒着连兰青领了一名侍卫出府，他着一身长服，在挤满北秦人的军县城街头并不显眼。 公子，今晚街上人多，连将军又去了军营，只有属下跟在您身边。 无妨，走走便回。 莫天其实并不信韩烨会来军县城，韩烨为一国太子，若为了区区一个老将的尸骨冒险，让整个西北战局逆转，实在有些荒唐。莫天来西北有他自己的打算，连兰青设下这局并不在计划内，但总归有些用处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